美国官员透露，计划未来几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试射弹道导弹的制裁决议投票。美国在三月底开始推动制裁，并在上个月向15个成员国分发草案。有华府官员说，草案将会进一步限制平壤推展大杀伤力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的能力。报道说，草案亦都会提出禁止向北韩出口烟草，并将每年出口到北韩的原油减少100万桶至300万桶，成品油就减少12万5千桶至37万5千桶。草案需要获至少9个成员国同意，而且在美、英、法、中、俄未有反对的情况下才能够通过。俄罗斯代表涅边贾说，正是等待美国的最终草案文本，但他认为联合国的行动将不会非常有利于与平壤接触。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27.28， 瑞士法郎 0.962， 加元 1.282， 人民币 6.694， 英镑对美元 1.259， 欧元对美元 1.069， 澳元对美元 0.70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803 点，升122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53.73 美元，卖出1,854.5 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上西贡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薄雾，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蝴蝶谷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较早前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加龙村。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搭电车嘅朋友咧要留意啦，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嘅东行电车线，同埋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西行电车线咧，而家系暂停服务啊！重复多次啦，就系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嘅东行线电车，同埋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西行电车服务啦，都系暂停。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后少少那段华都花园都是慢车，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白石角的。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过咗安秀道少少。咁再重复多次啊， 周茂平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喺宝林路过咗安秀道少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欠缺膳食纤维，高热量高糖分，仲会令人变肥，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秀茂坪村秀华楼、沙田水泉澳村、崇泉楼、荃湾象山村翠山楼、北角天后庙道95-97号康德大厦、青衣南晴湾五座、沙田骏明峰 C 座、将军澳上德村上二楼、青衣晓峰园三座、牛头角淘大花园 A 座、长沙环苏屋村百合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浸大中医药学院助理教授钟丽丹 讲紧一个气虚嘅病人，如果佢系有咗呢个新冠之后，佢复原啦，阴性啦，咁嗰种情况咧，你就系我上次讲嗰啲党参啊、北芪啊，你当汤水嚟饮。咁如果我哋讲系有啲人系阴虚嘅，即系喉咙本身好容易痛嘅，好容易生痱滋嘅，真系要滋阴啦。头先讲玉竹啊、沙参啊嗰啲咧系帮补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健身中心入边可以唔戴口罩，要每小时换气量至少六次。香港健身街主席邱益忠啊， 1000尺健身场地啦，装空气清新机咧都至少装两部嘅，大型啲几千尺咧系讲紧装几部啦，3-5万元一间咯。今年咧头三个月零收入啦，情愿咧叫客人同客人戴口罩先，咁仲稳阵啲。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5月26日，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一致确认初步调查结果。 Mirror 红馆演唱会将首次施行实名制。 新增251宗确诊，多2宗死亡个案。 美国德州小学发生枪击案，拜登呼吁加强管制枪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是星期四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想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咧，上个礼拜就已经出咗噶啦。咁啊，经扣除递增薪点增额之后咧，咁啊高层嘅薪级嘅公务员咧就系、是、薪酬趋势净指标咧就系、是、加7.26%啦，中层咧就系、是、正数4.55%，低层咧就系、是、正数2.04%啊。咁，寻日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就开会。与会的委员都一致确认咁上个礼拜公布的这个初步调查结果嘅，咁即系话如果政府咧系采纳嘅话咧，公务员就今年咧系有望加薪噶啦。咁委员会主席李联辉咧就话，今年嘅数据真实啦，亦都系客观反映市场情况，将会提交俾政府去参考。咁但系就话咧，薪酬趋势调查都只系考虑公务员薪酬调整嘅6大因素之一，咁其他因素咧就包括系考虑香港嘅经济啦、政府嘅财政啦、生活费用变动啦、职方的要求啦，同埋公务员士气等等嘅。你点睇今次如果真系按呢一个嘅幅度加公务员嘅人工？点睇1872311？电话旁边咧有一位嘅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你好。 早晨，冯全忠。先讲下点睇今次净指标嗰个嘅加薪幅度，同埋系咪应该完全跟呢个指标去调整公务员嘅人工咧？ 其实。我當然同意是跟曬個淨值去調整啦，咁但係當然我亦都明白係有個機制，一如頭先你都有指出啦，我哋有6個因素去考慮。 不過我都想在這裡都表達我們一下我們的看法。其實呢整件事的本質呢就是員工爭取一個合理加薪。咁如果係放諸於喺其他嘅 sector 嘅話咧，其實係合理不過嘅事嘅。但係係如果你留意到嘅話咧，其實喺呢個零禮拜啦，由5月18號到到現在咧，喺呢件事上邊咧，引嚟咗好多爭議同埋有啲糾紛啦。咁其實背後代表啲咩意義咧？嗱，首先我哋見到對於調查嘅一啲不合理嘅質疑同埋臆測，坊間嚇有一啲又話：，哎，呢個調查唔合理，又話講到咧係呢個數字咧係點樣唔中用。但係隨住新常會游建中主席啦，應該喺日前出咗封公開信，指出喂唔係，並唔係如此之後咧，坊間嘅論者就收咗口啦。但係咧就開始咧就講咗其他一啲唔相關嘅理據。好似有一種感覺就係話，無論點都好咧，都係唔能夠咧，一定要按數據加嘅。其實背後係代表住啲咩意義？點解就一定係唔能夠跟翻呢個行之有效成39年嘅呢個數據去調整咧？嗱，我想指出嘅係，其實琴日咧四個評議會已經確認咗趨勢調查結果，即係高級 7.26， 中級 4.55， 低級 2.04。其實意味住咧，整個職方咧已經確認咗整個調查嘅數據其實係合理嘅。正如頭先我所講，嗱，坊間嘅論者就而家就開始轉移講公眾觀感。 嗯， 我想強調咧，呢個係一個唔包括六大因素、完全主觀嘅睇法，仲要係咧兩個行會成員提出。我哋會覺得其實。在整個咁嘅鋪排，或者整個睇翻呢件事啊，即係呢個零禮拜嘅發展咧，其實我哋覺得其實係有唔健康嘅地方。點解我哋咁講咧？如果根據真係嘅程序嘅話咧，其實今日、聽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咧係會見所謂嘅四大四小，去聽究竟員方對於今個年度薪酬調整嘅一啲意見嘅。咁本來係正常嘅。即是说出了那个初步调查结果确认了跟住就听职方。听完职方的意见之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相信他会整合啦跟住做出一个建议交给行会和行政长官去决定。这样的情况底下当然是正如刚才说斋啦根据返过去的机制就考虑那六个因素最终拍板啦嘛。咁但是而家我哋睇到咦点解喺未呢啲所謂嘅程序未行嘅時候，已經係放風喺度講緊，喂，我哋加唔足嘅喎。其實係咪意味住呢個咁嘅干擾係咪一個合理同埋一個應該嘅一個方向呢？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呢個係我哋提出嘅第一點觀察。第二點咧就係、是、其實我想即係、就是、因為坦白講，當然我哋都重視公眾觀感，所以點解我哋都願意去接受即係、就是、公眾或者傳媒嘅一啲查問啦，又或者我哋琴日都開咗記者會去講我哋嘅立場。其實目的就係想話翻俾社會知道咧，其實跟呢一個數據調整人工，其實係有佢個好處嘅。第一，跟機制唔會五時花六時變。唔會對構成社會或者員方會有無所適從嘅感覺。第二，士氣的確係會有所提振。第三，推動到經濟嘅復甦。大家都明白啦。我哋如果公務員按到個稅率加薪，其實商界我唔知老闆落唔落見啦，不過我相信佢唔落見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打工仔最終都會受惠。第四，從中咧係會提升翻投考公務員嗰個吸引力，因為我昨天喺個記者會都講咗啦。在去年有五成即高过五成的一个离职率亦都招聘的情况呢有双位数的下跌。如果长此以来都是仲是这样而加上我们讲的年度薪酬调整一个我们要求一个合理的薪酬调整都会被人哋去阉割的话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会知道呢跟住落嚟愿意投考公务员的财进呢其实是会有却步的。 Okay. 第五其实我都有提到啦，其实我哋嚟紧新政府有咁多作为，亦都社会期望公务员做得更多。其实我哋系好愿意付出我哋嘅心力，为新一届政府出谋献策，希望达至良政善治嘅。咁、但系如果连最基本对翻公务员，即系伙计啦，一个合理嘅薪酬调整都做唔到嘅话，咁我试问， 作為公務員的內部，其實他們是怎麼想呢？我相信即這幾點，還有最後呢，當然減少爭議都是，我希望大家要重返一個角度，就是說其實加公務員人工在一個合理的數據底下，其實並無問題，並且對社會是有裨益的。所以最終我想說，怎样招聘，怎样留用，怎样激励，这些教科书上面都有讲，其实我们就不用特别专门再讲。 冯全聪刚才提到说，即除了考虑这个薪酬调查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虽然各个因素里面就没有包括到公众观感，但为什么公众观感今次有一个落差呢？就是正正可能就说今次的调查的机制是不是反映到私人市场真的那个人工的变幅呢？例如譬如你说疫情之下有人放无薪假的，有人裁员的，这些公司不利的情况似乎就未必在调查到反映到，纯粹看一些可能稳健的公司的人工的调整，是不是就是跟私人市场是贴近呢？那个的公众观感是来自个机制好像有些不足，有些这样的讲法的，怎么看呢？这个人 其实呢，当然机制是不是真的完全不足呢？其实论者有不同的看法的。正如我刚才说的，自从新常会游建中在那封公开信，以至到李联辉主席，他在日前或者上个礼拜都讲得很清楚，我估计这里我未必特别去再指出。咁同埋仲有一樣嘢特徵呢，就係話其實呢次呢佢哋嘅報告係強調係由去年嘅四月到今年嘅四月，亦即係話呢其實個數據係包咗整整一年嘅。咁當然有一啲論者又認為呢整個方法呢其實係反映一個滯後性，咁亦即係話呢如果真係有人認為第一季嘅數字未必完全反映到嘅話呢，咁如何呢其實最終呢都會喺明年嗰度會反映到嘅。同埋我哋想強調一點，其實如果真係社會上面又或者我諗我哋職方啦，其實都有唔少意見，都希望呢嚟緊嘅薪酬調整唔好話咁多爭議，更加完善嘅話呢，其實我哋持開放態度嘅，即係我哋會覺得如果大家是認為是有問題的話，我們的確是可以調整，但是不是說突然間調整咯。我想回應主持人多一個看法，剛才我們不是講緊公眾觀感的。香港公務員總工會很重視公眾觀感，因為我們其實都是社會的一部分，我們亦都會付出，即是我們亦都有一個社會責任，所以我們願意將我們自己的看法說明講清楚。但是我們背後呢，其实这个公众观感除了刚才你提到的一些数字，不过我已经跟你讲了，就是我们认为数字其实随着刚才的种种事件的引证，我都觉得可以即是告一段落。但是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觉得公务员是不是不值租呢？背后是不是有一些代表得什么的意思？我觉得这个反而先是一个重点。所以为什么我们昨天在记者会带出一个问题，当然是不是事实大家可以讨论的，就是在过去这一段期间，公务员尤其是一些首长级的公务员，可能他们会被人认为办事做得不是那么好，又或者可能市民普罗大众在经济情况在最后这一季或者早前，因为失业率都是高，包括前三季的确是数字很漂亮，可能真的有经济情况是做得就是自己本身是不是那么理想，再加上可能始终公务员大家知道是公帑的费用的使用，个别有些官员又或者真的有些公务员亦都真的可能表现不是那么理想，所以大家会有关心、 okay. 会有留意，我哋呢度系明白嘅。但系我想强调嘅就系话，系咪真系等同咗就系话今次嘅年度薪酬调整系要咁样去挂钩，同埋呢一个咁嘅睇法系咪完全正确呢？其实值得我哋深思。 冯全聪，我都想问一问你，因为寻日你提到话薪酬趋势净指标咧被打折旧嘅话咧，会影响公务员士气，亦都话咧系一个输打赢要嘅咁。但其实睇翻咧之前包括你哋工会在内咧，上年释放较差嗰阵咧，都系要求个各自薪酬趋势调查嘅工作嘅，亦都指调查嘅方法有局限嘅。点解用同一个方法上年做就话有局限，而家嘅讲法就话啲数据系客观，而系要跟呢个数字加人工？ 其实呢，我哋嘅讲法係咁嘅，我哋嘅意思就係话呢，因为喺过去两三年大家知啦，有一个有正值，但有正值嘅情况底下唔加嘛。咁所以我哋就会话俾政府听，如果係有一个正值都唔加嘅话，咁点解政府係仲要做呢个调查咁解啫。因为如果你睇返呢，我諗我哋睇过一个东方日报嘅一个图表呢，引述返呢过去呢多年呢，其实 政府都是好多時候都是跟正值加的。咁所以阿主持人，多謝你嘅問題。其實我哋想澄清翻就係話，其實我琴日已經多番報章講啦，其實唔係我哋輸打贏要，我哋一路都強調緊，我哋應該要尊重個機制，跟翻呢個正值去考慮加人工。而我哋講呢個講法，亦都唔係空穴來風，自己發夢諗出嚟嘅。過去好多年都係跟正值加嘅，咁所以呢一個諗法唔係話即係突然間諗出嚟。 OK， 好啊，唔该晒冯全忠，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冯全忠咧就系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嚟嘅，又同多位嘉宾系倾系有关于呢一个嘅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确认咗早前公布嘅调查结果，就系、是、扣除呢个递增薪点，高级公务员就系、是、嗰、那个正指标咧就系加7.26%，中层系4.55%，低层系2.04%嘅。电话旁边有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李方聪，早晨。 早晨， 点睇？寻日啊，你都有即系出席个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亦都有确认到个结果，系咪？ 系嗱，我谂嗰、那个薪酬趋势调查，基本上几十年做开啦，咁嗰、那个数据啊或者个方法咧，其实都冇问题嘅。咁我哋琴日主要都系确认佢个数据咯。 点睇嗰个幅度咧？同埋而家喺社会上面引起唔同嘅讨论。 嗱，我哋睇翻咧，其实喺中低层嗰、那个。加幅咧，其實喺歷史上十幾年嚟都唔係一個特別大嘅，咁只不過睇到嗰個高層咧就好似好多咁，所以我哋都花咗一個禮拜去睇啦。咁我睇見嗰、那個數的而且確反映緊一個去年嗰個情況。咁不過我要先提嘅話，其實薪酬趨勢調查咧，我哋主要就係兩個大方向嘅。第一個方向咧，我哋追蹤一個長遠嗰、那個薪酬嘅加幅啦。咁佢當中係主要揾緊一啲良好。同埋穩健嘅僱主嘅，咁嗰個係主要就好似而家講就比較一啲穩健啲公司啦嚇。咁但另一方面咧，就係嗰個數咧，我哋一路做緊就係、是、有一個自由性喺度嘅。咁呢個都係我哋一路去提到一個問題啦。咁咧，我哋都係要揾緊去年嘅數啦。咁去年咧就特別啲，就嗰、那個經濟反彈啊或者加幅咧，的而且確幾驚人嘅。我哋睇到啲數據咧都係好犀利嘅，只不過喺第五波就決定咗啦。咁我哋好明白喺第五波嘅時候咧。一般嗰啲公司嘅人事部咧，應該都未咁快反應到，咁所以喺我哋今次個報告裏邊咧，喺嗰個數據咧就比較高，特別喺個高層嘅職級當中，我哋睇得到呢個現象咯嚇。 同唔同意有所謂因為呢啲滯後嘅數據而導致所謂逆市加薪嘅講法，或者啲人事嘅公眾觀感嘅討論？ 系啦，我明白。我哋留意到咧，其实观感呢个字咧，就最近有包括行政会议嘅人都提到啦。咁但系其实我哋一路以嚟呢几十年嗰个机制咧，都系一个滞后嘅数据去做嘅。咁当然我哋呢几年都不断同政府讲，就呢个数咧，可能喺一个政治比较复杂嘅社会咧，可能就常常都好似咁出现呢个问题啦。咁但系我相信好似琴日阿李霆辉主席咁讲啦，其实如果旧年滞后，今年滞后，下年都滞后嘅话咧，其实都系一样嘅。咁反而就系点样去尊重个机制先紧要咯。即系我觉得嗰个数咧，其实就真系睇到去年嗰、那个各行各业嘅一啲嘅反弹。咁但系到今日，可能我哋睇翻嘅时候就停咗咁樣，但其實我哋可能好快忘記咗。其實幾個月前我哋都係好開心，好有加人工，又開 party 咁嘅。所以其實嗰個感官，我覺得都係唔係一個好主好比較客比較主觀嘅。我哋反而希望睇緊啲客觀嘅數據，而其實咁多年嚟政府都係盡量跟嗰、那個政治標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希望喺政府啦，委員會都要考慮呢個因素啦。 如果話跟機制嚟講咧，考慮薪酬調整，除咗話係跟趨勢調查嘅指標之外咧，另一個就係本港經濟啦、政府財政啦。如果考慮到呢兩點咧，嗱，疫情之下必然就係對經濟可能有啲影響啦。疫情之下，政府亦都使唔少錢啊，喺嗰啲防疫啊等等嘅措施嗰度。考慮到呢兩點，係咪可以喺個指標嗰度有即係做一啲嘅折扣，未必一次過加咁多咧？ 嗱喺呢度咧，我哋都同政府討論到多次嘅，因為呢啲其他嗰五大嘅所謂呢個因素咧，係唔係咁容易衡量嘅？你話香港經濟好定唔好噶嘛？你想睇財政儲備啊？定我睇舊年砌咗幾多錢咧？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嗰個係值得可以討論。咁但係我諗喺薪酬 調整裏面呢，其實我哋睇嘅客觀數據就比較容易啲。我哋睇歷史上都盡量跟嘅，除非嗰個係因素同而家新油趨勢係啱啱倒轉背馳咯。咁但係似乎而家又唔係呢個問題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政府去唔跟呢個數嘅話，其實一啲嘅政治決定多於一個實際決定。咁我哋自己睇就技術上高就我哋冇一個問題係一個跟足個數據嚟講，我哋覺得係都。包括埋嗰幾個因素咧，其實都係可以跟翻呢個數據做啦。 大家公眾可能反應大啲，就係其中講到高級公務員嗰個薪酬趨勢淨指標加7.26%嘅咁，你認為係咪應該完全跟足曬呢個數咧？ 嗱，我覺得如果根據一路以嚟做嗰塊咧。完全跟足咧，我諗我哋都唔覺得係有啲乜嘢嘅問題嘅，因為喺嗰、那個真係一個滯後啊嘛。咁不過我明白到可能喺政府裏面有一個技術嘅或者政治嘅考慮啦。咁但係我覺得嗰個問題，因為一路滯後咧，如果今年我哋冇加足嘅話咧，下年就可能有一個好大嘅負數。咁其實呢啲無論任何嘅政治決定咧，即係我估工會或者係公務員或者係所有市民都會記住呢個數咯。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只可以話我哋覺得，如果跟足嘅話咧，其實係冇問題嘅。咁至於政治點樣決定咧，我諗係一個政治嘅操作，就唔係我哋可以控制得到啦。 李方聪，因为时间所限，我转头回来再找你谈一阵。 好啊。 李方聪就是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来的，有关于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就是确认了上个礼拜出炉的这个趋势调查的结果的。你自己又怎么看 ?187231,187231, 转头回来再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水围天华村和瑞楼强制检测行动朝早完成，有大约2000人接受了检测，发现一宗的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亦都派员在受限区域内到访大约720户，当中36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上海卫健委公布，上海过去一日新增338宗新冠本土个案，其中48宗是本土确诊，290宗是本土无症状感染。新增一宗本土死亡病例是一名女性，63岁，入院之后病情迅速加重，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是基础疾病。另外，北京卫健委公布，北京过去一日新增45宗新冠本土个案，当中包括36宗本土确诊病例，同埋9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日本政府正就下个月恢复接待外国旅客作出最终安排。日本自3月开始逐步放宽因应新冠疫情而实施的边境管制，并计划在6月1日起将海外入境人数上限提高1倍，去到每日20,000人次。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已定的配额包含外国游客，预计首相岸田文雄最快今日公布计划详情。日本日前开始接受来自美国、澳洲、泰国和新加坡的已接种疫苗游客，透过小型旅行团方式到访，为全面开放观光做准备。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今日将会展开对南太平洋岛国的访问，首站是所罗门群岛，下星期一会在斐济主持召开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路透社报道，中方寻求与太平洋岛国达成涵盖警务、安全和数据通讯合作的区域性协议，但密克罗尼西亚忧虑引发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新冷战，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在北京，外交部完全不认同中国和南太岛国合作会引发新冷战，强调王毅此行旨在深化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促进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王毅出访的同一日，澳洲新任外长王英贤亦都会出访斐济，以展示澳洲重视和斐济的关系。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27.32，瑞士法郎0.962，加元1.281，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日经平均指数报26,856点，升1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36美元，卖出1,854.0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薄雾，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最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1-2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清丽苑。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清丽苑。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金巴伦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长沙环道近枫树街呀。就是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金巴伦道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长沙环道近住枫树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重复多次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另外搭电车的朋友要留意，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的东行线电车服务和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西行电车服务是暂停，就是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的东行线和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之间的西行线电车服务是需要暂停。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新田围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咧就接近清水湾半岛比较挤塞啊。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清水湾半岛。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观景台。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在黎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银线湾道回旋处。另外去清水湾道方向，龙尾就在大埔仔村。刚刚收到两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的意外就刚刚清理好。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的意外就刚刚清理好，龙尾都是排到去清丽苑。另外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的意外都是刚刚清理好，现在一大车多。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宝达村的意外清理好，咁就一大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 哎呀，知道晒啦，政府资助你做电台节目啊嘛，想申请呢就上 cibs.lthk.hk 度填表，想咨询呢就打2331234，6月2号下昼5点半截止啊嘛，我知道晒啦。 仲有㗎 ,cibs 人人广播有奖游戏， 听节目 玩游戏，网上 shopping 号俾你， 每日送出200蚊电子购物券，名额3个， 想了解更多即上 cibs.l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情绪病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遥远，只是我们普遍去忌讳谈这件事。 心情本来就一定有高低，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关注自己的精神健康。 电视节目《医生与你之心情对话》，每集透过对话让大家更懂得关心自己和身边人的情绪需要。 《医生与你之心情对话》，逢星期四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2022年5月26日，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一致确认初步调查结果。 Mirror 红馆演唱会将首次试行实名制。 新增251宗确诊，多两宗死亡个案。 美国德州小学发生枪击案，拜登呼吁加强管制枪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嚟千禧年代啊，头先有讲到有关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其实上个礼拜出咗啦。寻日咧系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咧就开会，系确认咗呢一个嘅初步调查结果噶，就话经咧扣除递增薪额之后咧，高薪嘅公务员咧就系薪酬趋势嘅净指标咧就系7.26%，中层咧就系4.55%，低层咧就系正数2.04%嘅。咁啊，继续同电话旁边嘅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李方聪倾，早晨。 系早晨，系。 头先你都讲到话，高级公务员嗰个嘅即系，如果经呢个净指标嘅幅度嚟讲咧，就相对多一啲啦。咁但系都话系可以跟足啦。不过有啲人力资源顾问就话，其实私人市场咧冇可能去到呢个数嘅。点解会个调查度出到咁高呢？可能估计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计埋嗰啲嘅一次性花红入去嗰个数据入边。咁就话其实同员工嘅基本薪金嘅加幅咧，就系唔同嘅，根本系冇加咁多嘅。这个会不会令到个数据又扭曲了，从而令到加个幅度太大 呢？没错，这个呢我想都要澄清呢，其实呢薪酬趋势调查都有40年啦，经过好多年呢都有讨论这个问题嘅。咁特别我昨天聽到人事顧問呢，其實他有三個錯的。第一個錯呢，就是我們在80年代開始呢都說公務員的薪酬是跟私人機構去對比，而是對比緊整個我們叫英文就 Total Package Concept， 當時這樣的講法，就是說是他的所有的金錢的收入的，無論他的底薪或者是花紅。因為我們知道呢，在那個商業社會裡面呢，基本上就是唔係淨係底薪嘅，好多嘅做嘅嘛。咁但係我哋就係要 compare 緊，就係比對緊佢自己每一個僱員落袋嗰、那個。咁而我哋點解會咁做呢？因為係我哋計緊一個叫年度對年度比 ，year on year 嘅比咧。咁其實就係一個舊年收幾多，今年收幾多，係一個嘅相比數字嚟嘅，就唔係話一個計緊個實數啦。咁變咗嗰個係妥當嘅，我哋覺得。反而如果你話單係計底薪嘅話咧，就可能係完全唔係偏離咗個數據啦。咁第二個我都留意到咧，佢提到就話唔係 cover 行業唔同。咁其實好多嘅行業咧係根據嗰九大行業咧，根據香港嗰個人口分布去做嘅。其中九行業就正正係同啲公司個人數咧係差不多嘅。咁另外大小公司亦都係，大小公司亦都係跟統計處個做法。咁所以喺嗰個做法咧，我相信咧，可能佢哋要研究下，睇清楚嗰、那個研、那個調查。其實調查本身係一個比較公正同埋穩定嘅。咁只不過我哋相信上次咧，就可能咧某啲行業咧的而且確特別喺高層上高咧嗰、那個增幅比較大咧。我相信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係喺之前已經新年前已經加咗。調整咗，咁喺嗰個疫情之後咧，就未追得切。咁第二方面咧，可能有大量嘅人才流失或者移民等等咧，令到有啲高層咧需要挽留，如增加人工咯。咁另外我哋睇到就有一個最緊要嘅就係，因為我哋而家研究一啲良好穩健嘅公司啊嘛，咁佢哋當中嘅經濟活動都比較多咧，咁亦都可能喺個疫情裏邊一個抗跌力比較高啊，尤其是可能喺在家工作裏邊處理可能日常嘅業務啦，或者甚至佢哋改變一啲經營模式啊，令到疫情嘅影響少咧。咁特別呢啲，我相信喺高層係一個好大顯著嘅影響咯。咁反而我哋就覺得政府當去睇呢個報告嘅時候，應該要將呢個嘅報告咧成為係一個好 公平、好真實嘅數據睇，而係當考慮薪酬趨勢嘅時候咧、包括埋跟住落嚟forecast估計香港嗰個未來嘅時候，都應該考慮到呢啲嘢咯。就睇到上年嗰個高速回彈，只不過喺第五波停咗啦。咁我哋覺得其實如果喺第五波咧能夠處理好咧，其實今年咧亦都可能會加得好快。但如果今年嗰個封關啊成繼續仍然嘅話咧，我相信就下年嘅數據就未必咁樂觀咯。 嗯，我想問話，因為有意見都話個調查反映唔到私人市場嘅情況，包括就係話一啲裁員同冇薪假嗰啲問題嘅。呢個係咪個機制上面嘅漏洞咧？又？ 我谂你系呢个机制嘅机制啦，只可以话你系咪漏洞咁嘅咧？因为我哋咧去谂嘅就睇嗰、那个淡处嘅时候咧，我哋就唔处理嗰啲短期嘅譬如停职啊加嘅。停職或者係調職啊嗰樣嘢咧，咁但係其實我哋都同時睇到咧，喺有時旺市嘅時候，好多人係靠升職啊，或者靠轉公司啊，或者甚至乎跳槽啊。咁其實我哋成個趨勢，我哋都講係一個整體趨勢啦。咁係講緊一個公司如果喺唔調職，能夠做超過一年嘅工作以下去比咯。咁即係我哋係講緊一啲良好穩健僱主嘅員工，嗰啲員工係個變化唔大嘅情況底下睇咯。咁我哋唔係講一啲個市場變化好大，因為始終我哋唔能夠追蹤到市場個變化噶嘛。因為市場可能有些時候一年炒你兩次，或者一年加你三次人工，都有可能，或者減你三次咧，都即係所以我哋嗰個薪酬趨勢調查一路以嚟都係講一個整體個趨勢，就唔係講緊一啲好波動嗰個數據咯。 好啊，唔該曬李方聰，多謝你。 唔該、okay, 你。 李方聰係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嚟嘅，你自己又點睇？會唔會你都係公務員或者定係一般嘅打工仔咧？點睇今次呢、這、一個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之前嘅调查结果啦，咁啊出咗出嚟，佢哋确认咗呢一个嘅数字。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啲讲法都话系咪出咗呢个数之后，都会有机会带动到私人市场嗰个加薪嘅幅度咧？你又同唔同意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吴先生喺电话旁边，早晨。 系早晨，系李方中。我就想讲讲两个论点。第一个论点就系想当年沙士之后咧，其实公务员都减人工嘅，系033方案。咁相对观众观感嚟讲咧，今次高级公务员加7%几咧？嗰、那個落差係非常之大，同埋個對比非常之大，所以喺觀眾觀感嚟講咧，嗰、那個感覺唔係咁良好咯。第一個論，依、這個係我第一個論點啦。 嗯。 第二個論點咧就係關於退休咗嘅長俸制公務員咧，其實今次如果高級公務員加7%几咧，其實喺退休咗嘅高官嗰、那個長俸制公務員嚟講咧，嗰、那個薪酬開支或者退休金咧，其實都係會有加幅嘅。咁令至到咧，相比之下，同一批公務員係 MPF 制嘅公務員咧，就冇呢個咁嘅優惠。咁所以之後嗰個落差咧，退休咗之後個公務員嘅待遇落差咧，係更加會加劇咗嘅。咁所以我就覺得，所以嗰個加幅咧，形成咗好多負面嘅影響咯。 嗯， 係啦，呢個係我睇即係睇法。 但如果根據機制嚟講，真係個幅度係咁多嘅時候，係咪又應該要跟翻佢哋調查出嚟嘅數字去做咧？ 應該睇翻社會嘅期望啦，即係譬如通脹嘅水平啊咁樣咯。 OK， 好啊。不過通脹水平嚟講咧，即係生活費用變動咧，都係話考慮公務員薪酬調整嘅六大因素其中之一嚟嘅。咁啊呢個睇下最終啦，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係會點樣考慮最終呢一個公務員調整薪酬嘅呢一個幅度啦。休息一陣先。 佛師贏咗遊戲先可以拎獎品。 小心，我哋嚟鬥下啦！ 讚美人的形容詞， 好靚，好性感，好温柔。 你識答係應該嘅，因為你每日都對住我。 因為你每日都對住我。 我諗緊有啲咩嚟冇。想好似我哋一齊訓練大腦玩遊戲， 咁就要記得打電話嚟啦。 隨時贏走豐富獎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想跟大家講一下咧，就係早前男子組合 Mirror 咧就宣布係7月底喺紅館開演唱會啦，就市面上有出現一啲咧即係炒風啊、炒黃牛飛嘅情況嘅。最新咧就係話佢哋嘅演唱會咧係會部分係會以實名制嘅方式去買票啊，包括喺公開售票嗰部分，就會成為紅館咧首次使用咧實名制去購票。 咁啊，呢一度嗰個嘅情況係咪真係可以打擊到一啲嘅黃牛飛嘅炒賣咧？咁嗱，康文署咧係亦都講到話咧，係署方係主動咧係同Mira 演唱會嘅主辦機構咧係商討，歡迎主辦機構咧積極配合，用一個實名制去賣飛嘅咁。署方咧就住賣飛同埋入場安排提供可行嘅協助同埋配合，呼籲持票嘅市民咧提早到達紅館啊。嗱，尋日咧亦都見到話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咧都係同到民政事務局处理局长陈积志咧系见面嘅，咁啊倾到有关于打击黄牛飞啊、实名制等等嘅情况嘅，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咁多位。 早晨，郑永信，你系咪有份都去同处理局长有见过面，有倾到有关于黄牛飞嘅情况，有啲咩结果倾咗出嚟啊？ 系啊，有啊，其实咧一路呢一两个月咧，我哋都 keep 住跟进呢个题目嘅。咁琴日我哋就再约咗局长再商讨一下关于嗰个细节啦。咁其实首先我哋欢迎咧，即系民政事务局同埋康文署咧呢个嘅快速嘅回应嘅。因为其实咧炒卖好似上次炒场一样咧，其实炒卖黄牛亦都系我哋觉得亦都系唔好嘅，亦都见到即系而家坊间有啲嘅讲所谓嘅炒黄牛咧，系去到所谓天价咧，其实呢啲咧我哋觉得系唔可以接受嘅。咁所以我哋欢迎咧，即系局方咧都系同主办单位一路去商讨啦。我知道都倾咗好多次嘅。咁另一方面咧，其实亦都系红馆第一次即系采用实名制嘅方法啦。我相信咧都会有效咧，系让到更加多嘅市民听众咧都系可以去买到飞嘅。不过即系整体咧，我哋都系觉得呢个系一个一致性啦，系实验性质啦。咁、那个成效系点样咧，都要再睇。而另一方面咧，其实今次个比例咧，即系究竟系最后有几多票系可以做到实名制，有几多系内部发售咧？這个咧我谂都系其中一个关键嚟嘅。咁另一方面，我哋都建議或者日後喺長遠究竟係咪都應該要即係不論喺個修例裏面係加重一啲炒飛嘅罰則啊，以至係將紅館醫館咧呢啲立翻入去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啦。咁我哋都有交換到意見嘅。 嗯，我見尋日係咪話只係話公開發售嘅嗰啲門票先係會用實名制去發售啊？而家據你尋日即係同處理局長去傾啦，了解咗啦，係暫時呢一個嘅演唱會係有幾多嘅門票可以公開發售咧？ 其實咧就即係最後個點樣做法咧，都係由翻嗰個主辦單位去公布嘅。不過過往咧就有個比例咧，就通常都係7:3嘅，七成咧係即係內部認購，三成咧係即係公開發售嘅。咁最後主辦單位係咪用呢個數目去做咧？咁我哋呢個可能要留翻主辦單位去公布啦。不過我哋自己希望咧，即係可以嘅話，主辦單位都盡量係攞多啲門票出嚟咧，係做實名制去公開發售咯。因為始終呢個都係大家都係想多啲人係可以去到熱梯嘅咁樣。 嗯，讲到如果真係三成到係公开发售嘅飞可以用一个实名制，你觉得有冇效去打击到一啲门票炒卖啊、黄牛飞嗰啲情况呢？同埋如果真係要做实名制，具体可能会面对啲咩唔同嘅问题呢？ 嗯，当然呢就一定係好过呢就完全係冇所谓冇网管嘅。咁而家有实名制之下呢，其实即係市民呢都一定要凭票係有自己个名先係可以入场咁样。我亦都理解到佢哋係唔可以转售嘅，即係唔可以转让嘅。咁我相信都係即係有真係想去睇演唱会嗰啲人先会去买飞啦。咁呢个我相信有帮助啦。不过即係究竟三成係咪足够呢？咁呢个就真係睇下最后个成效係点样啦。而另一方面呢就係嗰个入场嘅安排呢，我哋都关心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其实睇红馆演唱会啊，咁好多时候都係放工即係好赶咁样去，咁平时都係好快可以入到场嘅。咁如果係实名制之下，究竟係咪呢个入场时间係要几耐呢？咁、那个系统系点样做呢？咁我哋都即係希望局方呢要跟进囉。咁佢哋嘅回应呢，即係佢哋都即係过往都系透过城市电脑售票网啦。咁佢哋都会同主办单位呢大家去商讨啦。咁都希望系諗一个比较方便市民嘅方法嘅。咁我希望呢个呢都可以尽快去讲囉。 嗯，先讲头先提到话时间嗰点啦，系咪真係要早啲入场呢？咁你自己理想如果真系用一个实名制嘅话，要啲观众几点入场先可以接受呢？会唔会影响佢哋即系买飞嘅意欲呢？我举个例，如果即系夜晚八点睇一场嘅表演，要早到几点先至可以接受，或者有啲咩方法可以系加快缩短呢一啲即系查佢哋嘅身份系咪真系买飞嗰个人嘅一啲程序咧？ 即係咧，佢以往咧，我哋去紅館睇演唱會，可能都係10分鐘、15分鐘咁樣，都唔使點樣排到就入到場㗎啦。咁但係而家如果係實名制嘅安排之下，即係究竟係點樣做咧？咁我覺得一咧就係、是、即係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我哋都琴日都同局方講話建議都可以，譬如我知道外國特別喺日本啊、韓國啊都有做到實名制嘅，都可以參考一下佢哋嗰個做法係點樣做。咁另一方面咧，即係有啲我見到坊間有啲意見話係抽查啊咁樣各樣啦。咁但係整體我哋都唔希望個時間 間係太耐嘅，因為始終即係你冇理由話唉等一個鐘啊咁樣，咁呢個我諗就不能夠接受啦。咁我希望呢、這個到時主辦單位同局方有一個比較好嘅結果咯。 嗯，抽查你自己點睇啊？呢個又？ 嗯，即係有好有唔好啦，即係所以就取決於即係佢究竟要係有幾多，即係佢哋估計，即係如果真係有個實名制嘅方法，要成件事要處理曬，要幾多時間咯？咁其實而家坊間都好多方法嘅，一啲電腦嘅系統啊、Apps 啊等等，咁可能都可以考慮啊。 嗯嗯 ，QR code 啊。 嗯，早年其实之前九石洋音乐会都试过喺康文署嘅场地，系用一个抽签实名制嘅。当时，咁当时大约话2000名嘅观众啦，咁就按要求佢哋早咗成三个钟咧，系到场做一啲核实身份嘅。你估计如果喺红馆演唱会，可能嘅观众入场嘅人数系更加多啦。虽然当中可能即系公开发售要做实名制嘅部分系相对少一啲，但可能系咪都要早几个钟咧？如果头先你话啊一个钟都比较难忍受，如果早几个钟又系咪可行？会唔会又打击咗最终呢个实名制嘅效果，或者会令到啊即系呢一样嘢啊唔系咁好，最终又可能行唔到、行唔通咁样咧？会唔会有咁嘅情况？ 咁咧嗱，之前上次你提嗰、那個節目咧，都喺文化中心嘅，其實相比起個人數仲好少添。咁所以咧，就即係如果咁講嘅話，上次嗰個系統其實都有問題啦。咁不過而家幾年之後，即係不論科技啊，即係各方面，其實我哋都有好多經驗去處理大幅嘅人流嘅安排。咁我諗即係都係等民政事務處啦，或者係等即係主辦單位啦。我相信佢哋都唔會想佢哋啲聽眾觀眾咧要等兩三個鐘頭嘅。我諗佢哋都會諗個方法去處理㗎。 嗯，尋日有冇提到一啲技術上或科技上可以縮減嘅方法？ 有嘅，佢哋都会嘅，佢哋都睇紧嗰啲头先提到啦，即系一啲电脑嘅系统啊、apps 啊等等咁样咯。咁其实之前咧都话炒场嘅，炒场佢哋都会谂一个电脑嘅系统啦。不过呢个就比较急啲，即系而家呢个嚟紧啲演唱会就比较急啲，咁所以都睇下佢要加快咯。不过即系都系头先讲紧啦，即系炒场咧，其实即系炒演唱会飞咧，即系呢个方法其实未必一定系能够杜绝晒所有嘅炒卖黄牛嘅。咁所以咧，即系除咗系今次一次性以外咧，都要谂下中长期究竟大家系咪都系。即係不論係修例啊，或者係放蛇打擊啊，呢啲方法咧，其實都應該要做咯。 嗯哼，頭先你係提到話退票嗰度啦，就你哋自己支唔支持？即係如果做咗實名制之後，臨時可能真係有啲實際原因去唔到喎，咁未必一定同炒飛有關係嘅，係咪應該有啲機制去做咧？ 但我哋琴日都問過局方嘅，我嘅理解，佢哋而家都係偏向咧，係將個係不能夠即係轉讓或者轉售啦咁樣嘅，即係一定係實名制係唔可以轉售嘅。咁佢哋都可以話有退票嘅機制嘅咁樣咯。咁就主要係做退票咯。因為如果調翻轉諗，如果你話可以做轉售或者轉讓啊，唔得嘅，咁我諗相信就會好多人走呢個漏洞咧，或者罅咧，就係將嗰啲飛就係轉讓俾其他人咯。咁呢個就同原本即係想做實名制有即係有違背咯。 但即如果转让俾屋企人或者朋友都唔得，咁呢个限制会唔会太大咧？即系对于嗰个买飞人士嚟讲， 咁呢个就真系有时有两难嘅。不过我建议都系即系尽量唔可以做到转让转售咧，先系可以保障到个系统嘅完整咯。咁即係買飛嗰個朋友，即係當然佢要諗下，即係究竟佢咪真係可以睇到個演唱會。咁其實同埋另一方面睇到有講到啦，即係其實佢都可以退票嘅。咁呢個都係個選擇嚟。 我見到演出業協會佢哋就話，即係實名制係咪可以有助杜絕一啲門票炒賣咧？就仍有待觀察。咁亦都話咧，每一個嘅演出嘅項目嘅性質同埋市場反應咧，都係有唔同嘅。一刀切實施實名制咧並不適合，對於受疫情嚴重打擊的演出行業咧，亦都會帶嚟嚴重的影響。你自己同唔同意實名制日後是應該全部演唱會都做，定係部分演唱會做？如果是部分的話，其實條線又應該點畫咧？ 我覺得咧，即係而家都係啱啱開始啦，都要睇下個實驗嗰個最後嘅結果係點樣啦。不過我係同意嘅，即係而家我哋嘅娛樂事業啊、文化藝術啊、表演藝術啊，其實都係啱啱開始翻。其實我哋都未有話可能有遊客啊咁樣。其實對於做娛樂事業嘅朋友，其實係有一定嘅困難喺度嘅。所以如果我哋話即係嗰個幅度話太大幅度話要一刀切啊，所有都係實名制嘅話咧，對佢哋都有一定嘅影響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都係按翻即係嗰個表演性質啦，又或者嗰個主辦單位咧。那個空間應該要預留俾佢哋嘅，咁等佢哋都去商討咯。咁當然即係如果今次個效果好嘅，我相信都有好多主辦單位都可能會願意係去做呢個實名制嘅，特別係一啲比較出名啊或者大型嘅活動啦。咁其實都對於嗰個主辦單位係保障嚟嘅，因為佢都想佢哋嘅真係嘅歌迷都可以即係一個公平嘅方法係買到門票咁。 另外實名制買飛亦都涉及到買飛嗰陣咁城市售票網嗰個嘅容量問題啦，尋日有冇同即係局方係傾到呢一方面？ 有嘅，我哋再三提醒局方咧，一定要注意嗰個流量嘅，因為始終即係嗱炒場嗰次已經係一個情況，即係都會有少有擠塞啦。咁但係而家都相對好咗嘅。咁但係演唱會咧，亦都係而家都即係嚟緊呢個特別係呢個演唱會都係近㗎啦個時間。咁所以咧，即係究竟會唔會有好多嘅人去即係大幅利去即係去入去嗰個系統啊，或者用好多部電腦去用啊，又或者用程式去做啊咁樣。咁呢啲咧都希望即係局方咧都係注意，同埋同創新辦、創科辦嗰邊咧，大家有一套比較好嘅方法咧，係避免呢啲情況發生咯。 其實城市售票網而家係即係準備好未㗎？由一個唔使實名制去到一個實名制去買飛嘅狀況，係咪都要改一啲嘢？時間上係咪準備好咧？ 嗯，我哋琴日都有問到嘅，但我就冇確切理解到佢哋而家城市電腦售票網嘅情況，但係佢哋理論上都係會用城市電腦售票網嘅，咁所以我哋都特別提佢哋話，即係嗰個系統方面咧都要有啲改善啦咁樣，因為始終有啲人都投訴話城市電腦售票網咧過去咧即係要買飛嘅情況係非常之唔理想啦。 嗯，另外都有一個好具體嘅情況就係、是、每個人究竟係限買幾多張飛咧？如果一個人買一張咁啊簡單啦，一個人買幾張嘅時候、可能都係用緊同一個名嘅，咁可能呢個位又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所謂炒賣嘅空間繼續留咗喺度咧？就算實名制都好。 嗯，我哋有提到嘅，我哋都希望咧，即係話即係有個數量嘅上限啦，即係一個人可以買幾多張飛。不過究竟係具體係幾多咧？我諗就要等翻主辦單位公布先知道啦，先可以確實啦。 嗯。康文署喺檢查嗰啲入場人士嗰個人手方面，有冇話提到係點樣㗎？呢個？ 我哋都有提到嘅，我話到時係咪即係所有嘅入場嘅安排係咪都由主辦單位係去做啊？定係即係康文署都會幫手啦咁樣？咁我哋都建議嘅，即係可唔可以提供足夠嘅人手支援咧？即係因為都牽涉到大量嘅人。員喺度，即係大量嘅觀眾喺度出入，咁我哋而家都係防疫抗疫嘅工作都做緊啦，咁都唔希望有即係好大嘅聚眾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係局方都可以提供多啲嘅支援俾佢哋咯。 嗯，嚟緊你哋會點跟進咧？定係都係睇咗呢個演唱會行咗做呢、這個實名制之後嘅效果再跟進咧？ 嗯，當然係，即係呢個係今次係第一次實試驗啦，都希望係有一個成效喺度啦。不過另一方面咧，頭先講緊話，不論係嗰、那個個比例嚇，即係公眾同埋即係內部認購嘅比例有冇得調整，以至到咧，即係我哋多次都倡議話喺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嗰度咧做一啲嘅修訂啊，加重一啲炒黃牛嘅罰則啊，或者係將紅館醫館咧納入翻條例啊等等咧，我都希望政府係立做嘅。其實因為幾年前咧，其實政府都有個討論諮詢文件咧，係攞過嚟民政事務委員會嘅，咁、 okay. 但係最後咧就冇做到。咁但係當然佢嘅解釋就係因為呢幾年個疫情啦、演唱會係少啦。咁、但係其實都既然都大家有討論過嘅話咧，即係特別喺即係如果我哋唔想見到話呢啲咁樣嘅情況， okay. 希望都可以加強。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鄭永信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嚟嘅。 尊重個別演出機構嘅商業決定，但係不適宜一刀切實施，而係應該立法禁止炒賣。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康文署場地被揭發炒賣嚴重，為進一步打擊炒場黨，署方宣布在5月1日起推出一項打擊炒場的新措施，針對簽場之後轉讓設施給其他人使用的懷疑炒場者，在短短20日內已經有超過200次租用人被發現不在場，有10個人因為累積兩次不在場被禁止預訂場地90日，有10個人因為兩次違規被禁止預訂場地90日。星島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為了減低機組人員播疫風險，特區政府上月底公布所有駐港機組人員抵港頭7日需要記錄個人行蹤。國泰航空因應有關規定，為相關機組人員提供名為機組人員活動記錄的手機應用程式，記錄抵港頭7日醫學監測期間的離家活動軌跡。國泰航空昨日回應的時候說，程式是因應政府的規定而推出，只是會收集特區政府要求的資料，會確保符合私隱條例。而運輸及房屋局就說，政府要求航空公司確保機組人員在醫學監測期間遵從相關要求，公司是需要承擔責任。文匯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251宗確診個案，當中有28宗輸入病例，爆疫的九龙塘国际英文幼稚园再增加一宗个案，涉及与早前个案同层但不同班房。卫生防护中心说，不排除学生因为共用设施传播。太古城麦当劳就多一名食客染疫，即是兰桂坊酒店群组增加到14个人中招。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表示，麥當勞群組個案至今涉及6張桌，而店內21個環境樣本都是呈陰性，估計是感染 BA.2.1、2.1 的源頭個案。64歲的婦人光顧麥當勞的時候除低口罩，引發短距離空氣傳播。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近年有不少人在網上發起眾籌活動，有議員昨天在立法會上批評網上眾籌沒有網管，諮詢工作緩慢，促請當局盡快立法，亦有議員憂慮部分救急扶危的眾籌活動或者會被規管。當局回應就說，今年第四季將會就眾籌活動展開諮詢，包括是否需要披露帳目和登記人等等。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國務院召開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重要講話。李克強表示，當前正處於決定全年經濟走勢的關鍵節點，必須搶找時間窗口，努力推動經濟重回正常軌道，要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堅定信心，迎難而上，把穩增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保市場主體，以保就業、保民生，保護中國經濟韌性，努力確保二季度經濟實現合理增長和失業率盡快下降，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內地經濟形勢嚴峻，國務院昨日下午召開全國經濟視像會議，總理李克強要求地方各級政府領導和幹部在防控疫情的同時，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的政策，確保二季度經濟正增長。社論認為，要落實全年 5.5% 增長仍然有很大難度，因此中央下半年還要出台更多超常規的手段來刺激經濟，才有機會達標。這是《星島日報》社論。 《東方日報》政論，眾籌是泛指透過網站向公眾集資，令一些難以獲得投資資金的計劃得以實行，又或者為病人籌款醫病等。目前本港有關的法律條文只是針對正規融資、借貸或者慈善工作，並未有針對以政治為目的經海外網上平台的眾籌。政論說，有關安排已經成為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安全的缺口，立法規管事不宜遲。《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社評說，特區政府去年修改法例，將起底刑事化，並且考慮立法規管網絡平台和眾籌平台等等，但是阻嚇力尚未彰顯。社評說，本港打擊網絡欺凌、加強網絡安全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執法部門應該加強執法，同時加快立法規管網絡平台，對利用網絡煽動暴力的本土恐怖主義更加是要保持高度警覺。文匯報社評。 明報的社評說，全球新冠疫情危機未去，糧食危機、通脹危機接踵而來。社評說，戰爭影響全球糧食供應，有和平才有溫飽，有溫飽才有可能和平。大國爭逐地區以至全球霸權，但求勝利不擇手段，壓了全球糧食危機，其實就是呼喚世界和平。問題是敵對的陣營領袖是否願意停手。明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狮隧先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嘅坏车，大约五分钟之前就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多次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喺界限街去观塘，近住金巴轮道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龙尾就去到花园街，就是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金巴轮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花园街。咁搭电车的朋友要留意啦，由于紧急路轨维修的关系，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的东行线电车服务，即是去筲箕湾方向，同埋由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之间的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的电车服务需要暂停，因为就是紧急维修的关系。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东行线去筲箕湾的电车服务，同埋由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之间西行线 线去坚尼地城方向的电车服务需要暂停，搭这一段路的电车的朋友都要留意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丽村，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都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御港湾，七潭道北去尖沙咀龙尾就去到学园街。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丹桂村，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这一段还是车多的，去九龙方向车龙排到马场对出，反方向去上水车龙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排到落去影业路近住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学，就是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因为有交通意外啦，车龙排返落去影业路近住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学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东涌日东二村美日楼、秀茂坪村秀晴楼、土瓜湾长龙湾六座、沙田水泉澳村进泉楼、青衣村怡伟楼、天水围天盛苑盛泉阁、荃湾海湾花园二座、马鞍山听涛雅苑二座、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351号彩华花园 A 座和沙田第一城47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老婆，咩事啊？ 翻咗成日工，翻嚟仲要做家务，好攰啊！ 用雇员再培训局嘅 ELB 家居服务流动应用程式，搵专人帮手啦！ 哇，有齐清洁、煮食、陪月、照顾长者同小朋友服务， 一个 app 就搵到接受过 ELB 专业培训嘅助理， 仲免行政费添！即打182182或浏览 elb.org 了解多啲啦。 2022年5月26日，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一致确认初步调查结果。 Mirror 红馆演唱会将首次试行实名制。 新增251宗确诊，多2宗死亡个案。 美国德州小学发生枪击案，拜登呼吁加强管制枪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男子组合 Mira 咧，喺七月底嘅演唱会喺红馆咧，就会系公开发售嘅门票，就会系以实名制嘅方式咧可以买嘅。康文署有个回应嘅，就康文署咧，同 Mira 演唱会嘅主办机构咧，正就实名制购票模式咧嘅执行细节以及入场安排咧进行商讨。咁署方咧会就住售票啦，以及入场安排咧，向主办机构提供一切可行嘅协助同埋配合噶。咁另外，头先亦都讲到有关于咧薪酬趋势调查嘅结果，上个礼拜出咗啦。咁寻日咧，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咧就系开会，咁就系与会嘅委员咧系一致确认呢个嘅结果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电话旁边有林先生，早晨。 系早晨啊，先生。 你好，请讲。 我想问一下咧，就呢个委员会咧，根本系 與民為敵嘅。咁我覺得佢咁嘅加幅咧，調翻轉頭你睇你睇翻咧的士嘅加價，2018年到而家先加嗰3蚊落期，保險又加咁多，有錢又加一倍。咁你加三蚊係差唔多4年幾先加三蚊。好啦，另外佢就話2%。即係最低公務員咧就低級係2%，最高7.幾%。好啦，嚟緊咧就係呢個最低工資又調查啦。你話要加幾多咧？根本你根本與民為敵啊！佢講呢啲嘢就係、 是。不過佢哋都話，譬如委員會主席啊李聯輝都話啦，數據係真實嘅，都係客觀反映市場嘅情況跟機制等等。如果機制真係咁嘅時候，會唔會係即係個關鍵就係改個機制，而唔係話喺今次呢個幅度多就加少啲咁，會唔會係咁？ 唔係，我覺得嗱，的士你就根本係一個寒暑表嚟嘅、你俾的士加咁少嚇，4年幾先加個3蚊，落標3蚊，咁你話啦，一年得六子，好啦，跟住保險成倍增，油錢成倍增，佢唔反映到啊！咁依家你話講好多咁吹毛求疵嘅嘢，都話哎呀，公務員要加到7%啦，要高級嘅，根本係肥上流下。你睇公務員可以在家工作，根本都唔使做嘅，根本做啲嘢出嚟咧，就令到呢啲市民咧好反感。去運輸署排隊排到山長水遠，排幾一日都排唔到出嚟。你話啦，我根本。即系令到呢个政府好失望啊！真系。 不过疫情之后，其实唔同嘅公司有啲都做在家工作嘅。但系你整体嚟讲，你觉得除咗话高级公务员嗰个嘅幅度之外，中层、低层嗰个嘅幅度，你自己点睇咧？ 嗱，中层、低层咧，我都会有体谅嘅。但系高层真系实上卡得太多啦。咁另外咧，嗱，你最低工资又话要调查啦，就嚟又话要讲啦。咁你而家都得2%，咁你最低工资嗰啲人，嗰啲最低级嘅做保安员嘅、做清洁员嘅，都系得嗰2%。都是估計都是2%嘅咋，咁你話啦，30幾蚊一個鐘，2%都40蚊一個鐘，咁你話點樣生存呢啲人？但係你真係好肥上流，就即係肥上就瘦下咯，真係令到我真係覺得呢個政府真係，如果跟足咧，真係根本就係、是、根本冇人性嘅。 OK， 好啊，唔該曬林生，仲有李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 早晨，請講。 今次講呢啲嘢咧，根本係累嘅控訴。我係唔止大學畢業。不过我今年就57岁，我几好耐都揾唔到工。而家你而家都见到有20几万人失业，我以为社会可同我哋共度时间嘅。你而家啲公务员日日讲加薪，至单到你哋有粮出有工翻，我哋冇粮出冇工翻。而家好似我觉得你哋啲公务员咧，就好似系食睇下食左俾抑或右俾。咁你对我哋呢班人情何以堪呢？我乜嘢福利我都攞唔到，我样样都喺个边缘嗰度。阿主持人，我就希望政府睇下，即係我哋呢个年纪呢，乜嘢福利攞唔到，就算2蚊车我哋都搭唔到，样样都唔关我哋事。但係我係立咗税好多嘅曾经，但係因为年纪嘅问题，好多度都唔请我。我唔止大学生㗎，我唔止读大学㗎，我曾经係立过好多税嘅。但是到而家咧，我而家都唔知点样过日子，我已经系冚唪唥食晒，已经系即系差唔多山穷水尽噶啦。 OK， 好啊，唔该晒啊，李女士。李女士，又讲到都系关于呢个公务员而家呢个薪酬趋势调查嘅结果，佢嘅一啲意见啊，咁有关于咧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主席李元辉咧，头先都讲到，佢话数据系反映即系市场嘅情况啦，咁就会交俾政府去参考嘅。除咗话考虑呢一个嘅调查结果之外咧，头先都提到好多唔同嘅因素，包括话本港经济啊、政府嘅财政啊、生活费用嘅变动啊、职方要求啊、公务员士气都会考虑嘅咁。今次嘅讨论点咧，其中一个都系话即系调查方式系咪有啲即系漏洞啊？嚟紧有冇需要改善嘅空间啊？咁其实佢都提到话，强调系有一个嘅延续性咧系重要嘅。就会亦都会邀请一啲健全嘅公司咧提交嘅资料，因为如果经常咧出现结构变动嘅私人公司咧，就不宜作一个嘅参考咁。咁啊，对于话即系冇考虑冇薪假呢一啲嘅因素咧，喺个调查嗰度，佢就话冇薪假系一个比较新少少嘅事物，咁所以咧喺进行调查嘅时候咧，大家都冇预期到。咁如果要考虑嘅话咧，都要考虑。点样计呢啲冇薪假嘅因素喺嗰个嘅调查入面咁样噶？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D1，18723D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 立法會就係尋日咧就首讀同埋二讀有關於提升安老院同埋殘疾人士院舍質素嘅修訂條例草案，呢個都涉及到唔同嘅範圍啦，包括一啲最低嘅人手規定啊，一啲嘅人均面積啦喺院舍入邊。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對於業界嚟講點睇咧？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李輝，早晨。 是早晨啊，小乐文。 早晨，李辉啊，头先讲到这个的修订条例草案都涉及好几方面的，咁你自己点睇作为院舍来讲，点睇呢一啲修订？ 我相信咧就谈论多时的修例咧，2017年的6月就政府成立了一个修例的工作小组啦。咁其中其实我自己都是修例的 working group 的一个成员嚟嘅。咁当年的讨论就相当之尖锐啦，即係因为大家都知道安老院舍嗰、那个質素呢係需要提升，但係呢有附带嘅相当多嘅一啲提升之后嘅政府嘅政策措施呢，点样去令到呢个行业真真正正喺質素方面呢係得以提升嘅。咁、今次呢嗰八大項嘅修訂咧，其中主要咧業界就最關心嘅兩大困難。第一個咧就係、提高最低人手規定嗰、那個要求。咁現時啦，可以講啦，呢、這個行業咧，無論係前線嘅護理員啦、護士啦，或者係一啲復康嘅人員咧，都係非常之奇缺嘅，可以讲是有钱都请不到人的。咁第二个呢就是嗰、最低人均面积住客最低人均面积嗰个提升呢、其实就等于是嗰个床位嘅租金增幅啦。咁你任何嘅提升服务嘅質素呢，其实是同佢嘅成本是挂钩嘅。如果今次嘅修例呢我相信入住的院舍的长者呢，咁佢个家人呢个负担系一定系重咗嘅。因为要有一个高質素嘅服务，咁当然亦都同个资源嘅增加啦，成本嘅增加啦，系一定系分唔开嘅。咁两大问题里面呢，我哋业界呢其实呢就知道政府呢佢都有啲个数字。个数字呢就话而家目前呢有460间嘅院舍呢就初步系未达标嘅。其实呢个数字都系庞大㗎喎 ,460 间喎、其实私营院舍都系500几间嘅。即系换言之都差唔多有七八成嘅私营安老院舍系受到今次修例嗰个影响嘅。咁要有不同程度嘅提升啦，咁样但係政府就话呢460间嘅院舍呢其实涉及嘅宿位呢就係、6300个嘅啫，咁样。而供应呢政府佢又睇到呢有8700个，咁佢就稳定民心啦，就唔会因为而家住喺安老院嘅老人家係因为修例而令到佢哋係冇宿位住嘅。咁呢个政府佢自己亦都有一定嘅数据。但係呢真係唔好忘记呢400多间院舍呢，佢哋嘅声音呢我哋唔能够忽视嘅。因为佢哋觉得40多年嚟当政府嘅供应係最需要照顾一群嗰啲我哋叫做安全网嘅长者，但係政府因为佢个供应所限，佢冇做到，而令到个私营市场去接收咗呢一班嘅安全网攞紧综援嘅长者，佢哋喺第五波新冠疫情嘅嗰个打仗嘅期间咧，佢哋死守安老院，咁而家要修例啦，咁啊业界喺嗰个自己嘅即系觉得，政府有冇理解到呢一个行业？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同埋呢局长成日都讲胡萝卜加大棒。咁啊胡萝卜呢就俾啲甜头係可以加买位啦。可以去到 9.5 嗰啲你就申请买位啦。一次过5年有5000个。 咁另外呢就係大棒啦，懲罰啦。咁呢業界就話我都未人食到紅蘿蔔、胡蘿蔔，我就已經係一個大棒勾落嚟啦。同埋呢啲院舍呢，其實佢哋對社會確實係有個好大嘅貢獻嘅。疫情方面大家都睇到。 OK， 咁我想做人講先，因為剛才你講了很多點。先講第一點，就是話提升最低人手規定，因為現在以高度照顧院舍來講，就是每60名住客對一名護士，或者每30名住客就對一名的保健員，這個比例是沒有變的，但是那個當值時間就多了兩個鐘，由11個鐘就說去到13個鐘就每日當值時間。這個在一個人手上面是真的差這麼遠的嗎？對於一些哪類型的院舍來講，那個成本或者請人方面是特別困難的？ 冇錯啊！你提呢一個 point 咧，即係人哋覺得哇，你以前未修法例之前，你都係需要每60個住客一個護士嘅喎、哦，咁同埋都係每30個住客一個 HW 保健員，咁呢個係冇錯嘅。但係咧，佢而家係由11個小時咧，佢增加到13個小時。嗱，嗰、那個魔鬼嘅位置咧，就係、是、增加呢兩個小時。你諗下一個員工。特別是護士，你怎會是跟你回13個鐘啊、 嗯、 其實這個在偏更上面也都真的不貼地的，不知道怎麼可以找到13個鐘。11個鐘對於私院呢，那個我們都還可以找到 HW 啊和護士啊，那越來越難的了。那在增加這兩個小時裡面呢，實際上呢我們不是只是看，即是可能放假嘛，哇增加两个小时你们都这么大反应咁样。首先讲那个供应先。 嗯。 现在护士的供应呢已经是短缺的了。已经是即是透过一些中介公司啊，我们叫做请外卖啊外援啊，咁已经那个稳定性呢其实不是对个质素提升的。这些呢就他们都是一些打散工的心态呢，佢唔係每一日一個固定嘅員工，令到佢係一路跟進住個老人家嘅嗰個服務啊、變化啊、質素啊咁樣，所以咧就使咗錢，但係個質素係達唔到嘅。再加上而家我哋嘅本身就已經缺幾百名護士，如果每60名住客一名護士，仲要增加咗時段裏面嘅兩個小時咧，咁啊就護士係。需要大幅增加的。 预计增加多少呢？会如果去到这个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以前呢就讲曾经在工作小组里面呢就说差370名护士、 嗯、 其实业界计过是不是这个数，那个数是非常之保守的、 okay. 起码都五六百。 Okay. 那现在这么缺，我们怎么去找五六百名的护士呢、 嗯、 去配合这个法例 呢、 嗯、那另外呢我又讲到护理员了。 好， 护理员咧，政府咧即系放宽有时限输入外劳政策，就批咗2000几个外劳嘅名额。咁嗱呢方面咧，政府拆墙松绑，其实咧我哋都欢迎嘅。但系今时今日咧，你批咗2000几个外劳嘅配额，系揾唔到人啦开始，因为我哋周边嘅城市，佢哋都面临住人口老化，同埋佢哋嘅薪酬水平。都喺度提升緊啊！佢、哋未必一定係要離鄉別井，嚟香港嗰度去打一份工。以前咧就係十倍人工。我哋最早輸入外勞嘅時候咧，外勞係即係講緊廿幾年前啦，佢個薪酬咧係4000幾蚊嘅啫。咁、 okay. 大陸係攞緊400幾蚊，差唔多係即係八到十倍。的薪酬差別，但是現在已經追上來了，他們都700-1000元是 人民幣、哦、 明白。 你現在拿的是港幣的兌換率，其實就已經是要離鄉別井。 明白，就是 人工那裡 就算你找外勞都未必是這麼便宜。你輝應該轉頭回來再繼續跟你談談。另外有一個就是關於那個人均那個樓面面積那裡的改動，轉頭回來再談好嗎？ 好， 好，謝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政府即早完成在沙田瑞和苑庆宏阁的围封强检行动，大约870人接受检测，发现一宗阳性检测个案。另外，天水围天华村华瑞楼亦都完成围封强检，大约2000人接受检测，发现一宗阳性个案。上海卫健委公布，上海过去一日新增338宗新冠本土个案，当中48宗是本土确诊，290宗是本土无症状感染。新增一宗本土死亡病例是一名女性63岁，入院之后病情迅速加重，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是基础疾病。另外，北京卫健委公布，北京过去一日新增45宗新冠本土个案，当中包括36宗本土确诊病例和9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北韩新增超过105,500宗发烧个案，连续三日无新增死亡个案，累计发烧个案超过3,170,000宗，死亡人数维持68人，超过290,000人已经康复，至少有271,810人仍然接受治疗。美国德州当局继续调查造成21名师生死亡的校园枪击案。州长亚伯特透露，18岁枪手拉莫斯犯案前曾经3次在 Facebook 贴文，包括提到准备向祖母开枪、证实已经开枪，以及将会前往一间小学开枪。亚伯特说，拉莫斯驾车到乌瓦尔德镇的罗伯小学，携同突击步枪并身穿战术装备，从后门进入校园，再在课室内杀死学生和教师，之后被赶到的边境巡逻人员击毙。亚伯特又说，拉莫斯似乎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或者心理健康问题时， Facebook 的贴文是犯案的唯一预警。有美国传媒引述听取过执法人员简报的州参议员说，拉莫斯在施袭前几日交入两支步枪和几百发的弹药。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薄雾，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91点，系升17点，总成交金额54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1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4元冇起跌，阿里巴巴81.1跌1.25元，网易155.6冇起跌，美团160元升3毫，友邦保险77.85升7毫，京东集团198.3跌3毫，中国移动50.65跌3.5毫，快手67.1升3.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39，瑞士法郎0.962，加元1.283，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8。日经平均指数报26,766点，升88点。港金报17,34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29美元，卖出1,85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清水湾道啦。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仲系车多。就系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仲系车多。咁喺电车消息方面咧，因为紧急路轨维修嘅关系，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嘅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嘅电车服务啦，同埋由筲箕湾总站至到海。 富街之间的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的电车总的电车服务是需要暂停的。重复多次，就是由于有紧急路轨维修，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的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的电车服务，同埋由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之间的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的电车服务需要暂停的。搭电车的朋友请你留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温思劳街。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那段仲是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依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体育产业链有歌手苏慧乔，佢投资桌球室俾多啲人接触桌球，唔知有冇机会帮助到香港桌球项目护级呢？ 嘉宾主持钟志光、洪松任、余翠怡，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2022年5月26日，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一致确认初步调查结果。 Mirror 红馆演唱会将首次施行实名制。 新增251宗确诊，多2宗死亡个案。 美国德州小学发生枪击案，拜登呼吁加强管制枪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有關於是提升安老院和殘疾人士院舍質素的修訂條例草案，昨日就首讀二讀在立法會那裡。那繼續跟李輝傾，李輝就是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來的，早晨。 是，早晨， 苏乐文。刚才就讲到有关于最低人手规定啦，另一点我想讲下嘅就係有关于每个住客嘅最低人均楼面面积都调高咗，就话而家呢每一名嘅住客最低人均嘅楼面面积 6.5 平方米，政府就建议修例去到一啲高度照顾院舍呢就 9.5 平方米，就係有8年嘅过渡期，两个阶段咁嘅。在过渡期要做到这个的人均楼面面积难不难呢？刚才你提到说可能就是减一些的床位，那就是导致会是加每一个床位的租金，但实际上做不做到呢？因为可能有一些未必是有家属的，可能自己是有一些本身是即是一个独居老人来的，那他们为什么可以给到院舍的费用呢？可能都是来自政府的津贴的，这些又是不是可以做到你们说加租金去满足到院舍的收入等等的东西呢？ 没错，刚才讲人工的成本，现在就讲租金的增幅。举例呢，以100个宿位的普通牌照院舍，它就现在是 6.5 平方米一个宿位。咁举例佢而家嘅租金呢大概係45万，因为个租金係相当昂贵嘅一部分嚟㗎，除人工之外。咁即係换言之，就每一个宿位每张床位呢就係4000元。如果个法例通过咗之后嘅人均最低面积升到去9.5平方米，换言之呢，原本院舍係100个位嘅，就去减到去得返68个嘅啫。咁就少咗32个宿位，佢个租金成本呢，你用45万去计返 而家剩翻嘅68个位咧，就已经去到6000几啦。其实租金嘅增幅咧，就去到即系提升咗47%嘅。咁嗱，呢个数字，亦都系正正你头先所讲，喂，如果系一啲冇亲人嘅，佢自己系攞住一啲综援金，咁政府就一定要去承担呢个额外增加嘅成本啦，系咪啊？呢啲数系要计嘅。但系有一种情况咧，就政府同埋市民都系有意愿将嗰个居住个空间提升。 嗯。 咁而家目前嚟讲咧，我哋仍然有57间系叫做隔而买位嘅院舍。咁政府咧都希望将呢啲8平方米嘅买位院舍咧，就最终都系会被淘汰，要升到隔一9.5平方米嘅。咁但系呢50几间嘅院舍咧，其实佢有2100个宿位，都多嘅，系买紧位嘅。咁佢哋都有希望能够配合政府嘅政策，去提升佢哋嗰个服务，而达至隔一嘅标准。但系咧，而家佢哋要如果减咗床位，佢要希望重新装修，而将空置咗嘅房间可能系做一啲俾长者活动嘅空间，小组嘅空间。 嗯。 但咧一旦嘅改动咧，而家嘅法例咧，只要你喐过任何一部分嘅间隔，你就必须要系当新牌去处理。所以变咗咧，有好多有意愿想提升嘅院舍咧，一旦你要当佢系新嘅牌照去申请嘅话咧，佢哋就知道呢个系十分之困难嘅一个抉择嚟嘅。 咁所以点处理咧？佢哋呢个情况， 佢哋点样处理咧？佢就减少人数，嗰、那个板间房仍然存在，长者并唔会因为你提升咗个质素，多咗一个活动空间。 Okay. 因为你一拆呢个房咧，你就等于系有改动。改动个职你就变成一间新申请攞牌照嘅院舍，就令到想提升嘅脚步啊。 Okay. 嗱，呢啲就系政策措施嘅僵化嘅地方啦。咁、所以你话一个系成本增加啦，仲有其他嘅一啲政策措施，点样去扶持呢一个行业？同埋咧一啲小型嘅院舍，譬如呢460间嘅院舍咧、我哋开会嘅时候。佢哋反映佢哋嘅心声咧，佢话喂，香港系一个自由嘅经济体，系用一个市场自然调节嘅方式，又用市民自己去抉择。细院并唔代表佢哋系唔优质，甚至有啲系好温馨， okay. 有啲人系愿意选择一啲即系较规模较细，但系佢煲啲老火汤，好似一个家庭咁样。正所谓咧，就叫做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系即系俾市民有一个选择，同埋用一个市场嘅调节嘅方式，佢自己冇一个竞争力，佢自然被个市场去淘汰咯。就唔系用一个强硬嘅政策措施去令到佢冇得生存咯。 好啊，唔该晒李辉，同你倾到呢度。李辉就系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同我哋讲到有关于个院舍修例嘅情况嘅。休息一阵。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听日就飞英国啦，唱几多英镑好呢？ 你去成个月咁多啊？唱定3-4千都走唔甩噶啦！ 我差啲唔醒起，我仲要去埋法国添。 哇！咁啊，要唱多少少欧罗旁下身啦、啊。 咁又系、啊，其实香港冇外汇管制，唱几多外币都冇问题啦。 律师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112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唔实行外汇管制政策，港币自由兑换。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香港特区政府保障资金的流动和进出自由。这个政策是有效和均衡运用金融资源，提供一个具竞争性的环境，巩固香港作为一个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你得闲咧都唱少少外币好。 喂，点解啊？ 你第时都有机会去外国噶嘛？而家揾到个好时机，咪可以趁低吸纳咯。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疫情之下咧，有啲市民嘅精神健康都可能受到影响啊！见到理工大学咧喺本港爆发咗疫情之后一年啊，就展开咗一个嘅研究调查，就话发现到咧有大约一成嘅受访者咧出现创伤后遗症嘅症状。咁啊，究竟系涉及边一啲症状啦，或者有话边一啲群组嘅人士咧系受访者咧系比较容易出现呢一啲嘅创伤后遗症嘅症状咧？请嚟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啊！电话旁边有理大神经心理学讲座教授医疗及社会科学院院长沈浩强，早晨。 早晨啊，萧主持，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沈浩强教授，可唔可以先讲下你哋个研究，其实系访问咗几多人啦，几时做啦，同埋用咩方式去做呢个访问嘅？ 好啊，好啊，好啊。我哋呢个系一个电话调查嚟嘅，咁咧就喺2020年12月至到2021年2月进行嘅。我哋就访问咗3011人。 嗯嗯，主要有啲咩发现咧？喺研究入面？ 最主要的發現咧，就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啦，我哋發現咧有12.4%嘅受訪者咧，佢哋係比較有較嚴重嘅創傷後遺症嘅症狀嘅。嗱，咁呢個百分率咧就應該係比平時高嘅。但係咧，即係我哋亦都發現以前有香港有個研究咧，喺疫情啱啱開始嘅時候做嘅，嗰時個百分率咧就比較更加高，嗰時咧就係28%。 嗯，咩叫做比平时高？即系你意思，一般其实社会都会有啲人有 社会上边即系普遍嗰、那个嗰、那个嘅百分率。 正常系几多嘅咧？即系 有大约5%-6%度啦，吓，即系睇好多嘢系睇即系话天灾人祸啲咁嘅嘢啦，吓。 嗯，嗱，你哋发现到有呢啲创伤后遗症啦，但系都俾大家了解下先。所谓创伤后遗症嘅症状系有啲咩嘅咧？ 吓，咁呢啲创伤后遗症嘅症状咧，大致上分为三类嘅吓。第一类咧就系重复想起或者经历嗰啲创伤事件啦。第二類咧就係過度興奮啦，第三類有一啲迴避嘅行為或者麻木。咁我講一講，即係即係話嗰啲即係話嗰啲症狀就大約係咁啦。 嗯，呢一啲症狀有冇話同佢哋本身有冇感染嗰個嘅病毒有關係，定係同疫情可能佢哋經過唔同程度嘅疫情都會引發到呢啲唔同嘅症狀，有冇關係嘅兩者？ 嗱，我哋就冇問佢即係話有冇感染到嘅嚇，即係我哋問佢呢個問題有冇症狀嘅時候，所以呢個唔知道嘅嚇。咁但係我哋都覺得係可能因為即係經歷疫情而一啲反應嚟嘅。 嗯，有冇具體了解所謂即係佢哋可能會諗起一啲疫情嘅記憶啊？係咪呢啲係咪同佢相關，定係可能只係啲社會上面發生嘅嘢？頭先話 可能相關嘅，可能有相關。譬如話佢哋即係喺疫情嘅時候咧，佢哋經歷過一啲事件，佢哋覺得好即係好 stress 係嘛？即係好經歷得唔係幾好嘅。咁於是咧，佢哋即係做完之後啦，完咗件事之後咧，有時會有時即係諗翻起就會覺得好驚啦，或者有時佢嘅發夢都會諗翻起嘅。 例如可能是啲咩事件咧？ 譬如話有啲人咧，即係去買口罩，即係疫情開始嘅時候買唔到口罩，撲嚟撲去，撲嚟撲去，咁跟住咧即係到臨尾都買唔到嚇，咁於是佢哋會驚。另外咧就可能話，譬如話需要隔離，咁佢經歷嗰件事，佢係覺得唔係好開心嘅嚇，咁跟住之後完咗之後咧，佢有時會諗翻起都係唔開心。 嗯，有冇話呢啲即係呢啲不時會諗起嘅情況咧，係會持續幾耐啊？調查冇問到 嘅。嗱，呢啲係睇過一個個人嘅，我諗嚇，即係唔係所有人都會，即係話有啲人即係經歷咗就可能冇咩大反應啦。但係有啲咧，有啲人嗰個反應會大啲。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咧，即係持續得好耐，即係多過一個月咧，咁我諗都係即係比較嚴重咯。 嗯，嗱，另外頭先有啲症狀，譬如類似一個叫迴避嘅行為，即係點樣迴避啊？迴避啲乜嘢啊？ 迴避啦，譬如話即係話。佢哋會話啊，我真係好唔想聽見呢啲咁嘅疫情嘅事嚇，或者亦都唔想即係出街我又要戴口罩啊，要洗手啊，又要整呢樣整嗰樣咁樣。於是佢就話我索性就唔出街咯嚇。 嗯，但疫情都即係唔係一件開心嘅事啦，即係想即係未必想聽到，都可能係好正常嘅一件事。點樣判斷自己係咪有出現呢個叫做創傷後遺症嘅症狀？ 嗱，呢個問題好好噶，主持嚇。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其實呢啲咁嘅症狀咧，其實。即係都幾，即係好多時我哋都有嘅。譬如話，有時佢哋覺得發脾氣啊，好容易發脾氣啊咁樣，或者佢哋即係話夜晚瞓唔到覺啊咁樣。咁即係話，譬如普通市民覺得啊，我係咪有呢咁嘅症狀咧？咁樣，即係如果有嘅時候咧，我第一個建議就係唔使太驚嘅嚇。即係最主要咧就係睇下 你哋嗰啲症狀多唔多？同埋咧，係會唔會即係話經常有啊，同埋好耐啊？即係好似頭先講成個月咁樣嚇。咁亦都睇下呢啲症狀咧，就會唔會都影響到佢哋嘅日常生活，譬如佢翻工啊、翻學啊，或者佢哋屋企啊。咁真係如果咧影響到佢哋生活，咁於是咧，我諗覺得就有需要咧揾啲專業人士幫下手啦。 嗯。除了話即係成日諗起迴避，仲有一個症狀咧就叫過度興奮嘅，呢、這個係點解會出現咧？呢、這個又 過度興奮咧，就係話即係話佢譬如話頭先我講嚇瞓唔著覺啦，係嘛？亦都即係注意力唔集中啦，咁樣即係因為咧，可能咧就係話佢哋因為陣間都會可能會講講另一個我哋嘅即係研究結果啊、就係關於即係睇嗰啲新聞 啊，呢、這個 即係可能佢哋睇到啲新聞就覺得哇，即係好。即係好 stressful 啊！即係好受到壓力好大，於是就會有啲咁嘅過度興奮嘅即係症狀啦。 嗯，我想先了解頭先你講話創傷後遺症症狀出現嘅呢啲症狀嘅受訪者啦，有冇喺佢哋嘅背景上面有了解到某一類型嘅群組嘅人士係特別多或者特別大機會會出現嘅咧，或者個嚴重程度係高啲嘅咧咁？ 有嘅，我哋其實都有啊，睇下即係話有邊啲即係人口特徵咧，同呢啲症狀有相關嚇。咁我哋發現到咧，就其實嗰啲人口特性咧，就包括一啲失業人士啦、低收入人士啦，同埋教育程度比較低嘅。嗱，當然我就唔係話講所有嘅失業人士或者所有低收入人士咧，都會有呢啲咁嘅症狀嚇，而係咧即係佢哋個機會比較多啲啦。 嗯，头先你提到一点，睇得多一啲疫情嘅新闻，喺个系咪越睇得耐就越有机会会出现呢一啲嘅创伤后遗症嘅症状，系同个时间有关系嘅系嘛？ 系啊，我哋发现即系同个时间系有关系嘅。我哋发现咧睇得多过一个小时，其实睇得多过一小时，可能系六个小时、七个小时、八个小时啦吓，即系对比系少过一个小时嘅时候咧，系有分别嘅。 但一般是真的會看到咁長咩？即係你哋嘅受訪者入邊有啲睇成六七八個小 時。係啊，有啲睇咗就，我哋話我哋分即係多過一個小時啦，低過一個小時，同埋多低過一個小時。咁我諗有啲人會睇，即係話即係三四小時啊，六七個小時都有嘅。 嗯，但係睇得多唔係可能即係對於一啲資訊會掌握得更多，咁佢哋應對成個疫情方面可能即係更加有自信，更加有掌握喺心中。咁唔係應該憂慮會少啲咁樣咩？ 是啊，我覺得呢個是兩刃劍嚟嘅。咁咧，我覺得咧，其實我哋亦都發現嘅，我哋嗰個研究嘅結果亦都發現嘅。其實睇得多過一個小時嘅嗰啲即係受訪者咧，佢亦都會錯防疫措施做得比較好嘅。咁因為收到好嘅資訊啊嘛。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如果啲人睇得太多咧，我諗要做一個即係 balance 嚇，做一個即係兩邊唔好睇得太多，唔好睇得太少。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因為即係有時咧，即係我頭先講新聞咧，就唔係淨係電視新聞或者電台新聞，亦都係可能網上新聞。 嗯。 啊，咁有時有啲新聞咧就可能即係冇一啲公信力啦，同埋可能係有啲比較煽情啦，或者比較誇張啦。咁於是有時有啲人睇咗就冇 fact check 咧，就可能會真係受到影響啦。 OK。另外啦，如果真係話發現自己或者身邊啲人出現頭先你講嗰啲嘅情況，一啲創傷後遺症嘅症狀，其實係要點樣處理咧？定係即係慢慢隨住時間過去就會消失嘅咧？定係真係要揾人求助 嗱，我覺得咧兩樣都會嘅，因為其實即係我好似我頭先咁講啦，真係如果你發現即係自己有呢啲咁嘅創傷後遺症嘅症狀咧，就唔使太過驚嘅嚇，唔使太過驚，就要睇一睇咧，即係話係咪真係好嚴重？譬如話你好多症狀都有，同埋咧你即係話。過成個月啦，都其實仲有呢啲咁嘅症狀，影響到你嘅生活，影響你翻工啊、工作啊、讀書啊咁樣啦嚇。咁於是即係如果咁嘅時候有咧，就其實我覺得都需要揾一啲專業人士，好似醫生啊咁樣都要即係求助啦嚇。咁但係其實我哋嗰個研究咧都發現，好似頭先我開頭講啦，即係嗰個疫情啱啱開始嘅時候。就其實嗰個創傷後遺症嗰個百分比都比較高嘅，20%+、28%+咁樣。但係到我哋一年之後咧，我哋就發現咧就係、是、就會低到變咗12.4%啦。咁、但係我諗即係我就冇做到第五波疫情啦。但係我自己咧就估計咧，其實第五波疫情啱啱開始嘅時候，即係每日有萬幾人係確診啦，係嘛？咁醫院咧病床又唔夠啊，隔離中心嘅床位又唔夠啊，係咪啊？即係好多資訊出咗嚟。咁於是，我覺得第五波嘅時候咧。就其實那個百分比可能又高翻嘅喎，咁、但到而家啦，咁樣即係第五波又平靜咗啦，係咪啊？咁可能又跌翻啦，所以其實我諗對某啲人士嚟講咧，其實係會自然咧就可能會即係嗰個症狀會消失嘅。 我见你哋都有研究到话，遵从抗疫措施嘅社会人口特征嘅，有啲咩特别发现呢个？ 咁我呢度讲讲先啦，就我觉得咧，其实香港人好乖嘅，即系我哋发现咧，即系大部分香港人，即系百分之八几、九啊几咧，都好遵从呢、這个防疫措施嘅吓。咁即系所以于是即系话，只系少部分咧就系话即系唔遵从啦。咁其实另外咧就有啲受访者就讲啦，即系有啲措施就比较难遵从嘅。譬如話，即係我哋問佢洗手啊，或者即係喺嗰個喉管度加水啊嗰啲咧，咁可能因為有啲即係記憶問題，又唔記得咗加水啊，或者洗手嗰度咧就即係做唔到20秒啊咁樣啦嚇。咁即係喺嗰個人口特徵度，即係有邊啲同呢啲有相關咧？就係咧一啲比較中年啊、中年以上或者教育程度較高同埋已婚女性咧，佢哋就較願意遵從唔同嘅防疫措施嘅。 嗯，另外咧，有冇啲咩特別發現嘅？喺呢個研究嗰度。 另外有啲咩發現啊？我哋咧就 我見你係咪有嗰個都了解到長者面對疫情嘅正常狀 況？我哋即係嗱，我哋其實呢個係做咗兩部分嘅研究，一部分咧就叫做定量嘅研究啦，一部分就係定性嘅研究。定量咧就係我哋嗰3000多人嗰個研究。長者嗰個咧，我就做咗深入訪談嘅。我覺得因為喺個電話度問咧，都係即係好簡單，問咗20-30分鐘，係咪20多分鐘？咁其實好多嘢都問唔到嘅，咁於是我哋就亦都我個同事蕭宇文博士咧，佢都亦都即係做嗰方面即係定性嘅研究嚇，咁就訪問咗31個長者嘅，咁我哋就可以問多啲問題。你想唔想我講一講嗰啲結果咧？ 呢個簡單講下呢個嚇。 好簡單講。嗱，我哋就發現咧，即係喺疫情裏邊咧，即係長者咧都遇到好多嘅困難嘅，而咧亦都佢哋受到呢個疫情咧影響係好大嘅。譬如話，開頭佢哋真係買唔到口罩嚇，亦都咧唔知道即係嗰個即係新冠肺炎啊，同 SARS 有咩分別啊 ？SARS 咁啊 ，SARS 就大約3-4個月就完啦。咁新冠疫情會幾耐咧？咁有啲不確定啊，所以佢哋都即係幾受到有大嘅壓力嘅。咁另外咧，就因為嗰、那個社交隔離啊、防疫措施咧，其實佢哋都要即係喺嗰個即係受到好大影響嘅。佢哋每日嗰啲生活都受到好大影響，即係已經做唔到好多嘢。譬如以前去社會中心啊，同啲朋友玩啊，咁亦都即係同啲家庭。其實佢哋成日提到咧，佢哋最覺得最辛苦咧就係、是有時啲屋企人為佢好，就唔俾佢出街。但唔俾出街咧，佢就覺得即係好悶啊，即係就覺得即係孤立咗喺度。 但有冇喺個深度訪談嗰度都提到話，其實佢哋可以覺得個社會有啲乜嘢嘅支援俾佢哋會更加好，或者你哋聽完佢哋即係分享之後，你哋都會有一啲嘅結論出嚟都。 嗱，我覺得即係嗰個支援咧，就佢哋其實都話都有啲有嘅。講幾個例子啦，即係佢哋咧就4:30就睇新聞，好記得啊張竹君醫生嘅。即係佢哋覺得嗰啲係即係話有公信力啊嘛，係咪？因為政府講出嚟嘅，醫管局講出嚟嘅。咁於是即係話嗰度佢係覺得有用嘅。另外咧，佢哋亦都好覺得咧，有啲非政府機構即係社福界啊，非政府機構咧，即係俾一啲物資佢哋覺得好，即係好覺得好好嘅。因為其實佢哋開頭嘅就係揾唔到啲物資，你知老人家要佢即係話周圍撲嚟撲去揾嗰啲物資咧，都係難嘅，所以佢哋覺得好好嘅。咁另外，譬如話有啲即係抗疫熱線啊、網上服務咧，佢哋都覺得有用嘅，因為其實而家即係一個新嘅形態啦，係嘛？所以好多嘢唔係面對面做得到嘅，咁佢哋都覺得係即係有啲嘢係好嘅，因為其實即係經歷咗咁多波新冠肺炎咧，其實香港咧都係適應緊嘅，係咪？即係適應緊。 OK。好啊，唔该晒啊，沈浩强教授，多谢你同我哋讲到有关于你哋嘅研究啊。其中一点就话、是，发现咧有一成嘅受访者咧都出现一啲创伤后遗症嘅症状，咁啊，大家疫情之下啦，都要留意即系精神健康方面啦。 女人是很厉害的，你逆来我顺受过了得了，我很 strong 的，要自己告诉自己我很 strong， 那你就会真的很 strong 的了。 五月母亲月，她是星级妈咪莫安琪莫何敏儿。 你一天坐在家愁眉苦脸又过了去了24小时，你是开开心心，哇，找朋友吃饭，哇，不知道她 要做些什么，又是24小时，那你选哪样呢？ 星期日早上8:00到10:0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